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准时直播。我一直在想，我们这档节目应该怎么样来定位，我们到底定位成一个轻松的访谈节目，还是一个有谈资的这么一个互动节目，还是我们把它定性为一个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节目。其实我更青睐最后一个，就是节目定位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太多的人需要一种疏导，那这个疏导呢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出口。我相信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不管是现在在初步的成长阶段，还是未来我们慢慢的成长成熟，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为青年朋友，或者是这一线城市北京这座大城市当中更多的朋友来多一种这个心灵抚慰的功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即便有一天我们的节目转身离开，没有在青年广播驻足长留，也算是我们雁过留声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小小的祈愿。我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每一天的直播过程当中都有各位跟我们实时的保持互动，让我知道你们在，让我知道我们的节目对你们是有意的，那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份工作莫大的一种鼓励和肯定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其实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也会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焦虑。那这个焦虑呢其实不等同于抑郁，还没到那个程度，焦虑就会让你时常觉得有一种紧迫感，或者说呢有一种不安感。那这个紧迫和不安有的时候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过多的期待，过多的压力，所以才会让你对外界的环境不是特别的适应，无所适从。所以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焦虑的话题，就是你现在是不是也处在焦虑期？那到底焦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开方式？它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焦虑的正确打开方式，没错，也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它。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样呢在收音机上，在手机上也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想从一位80后的创始人说起，就是胡伟伟。他呢是准确的说是82年生人，然后也曾经是我的同行，他是一名汽车记者，就是关于汽车行业报道的这么一名记者。胡伟伟呢和他的摩拜在前一段时间呢继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我先给各位了解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在4月4号的时候，应该说这一天对于摩拜来说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摩拜宣布被美团全面收购。就在前一阵子我们还在猜想啊，就是我和一些业内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美团是要跟摩拜跟投的新一轮的这个融资，没想到没多长时间摩拜呢是以这样的方式终结。我们先不说摩拜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被融资被收购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现在就看胡伟伟这个人，80后82年的这个姑娘，她呢现在美团收购摩拜之后，她是被投 套现15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坊间的传言啊。不管怎么样，被套现一定是一个现实。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胡卫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动态。当然，也有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胸怀大志的人，就在想，哎呦，你看人家80后现在都这么在做事儿的，人家都已经用这样的亿。以身家来计算自己的价值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嘛，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种抛弃体也迅速走红。最近呢，就是随着这件事情被这个曝光之后，很多新闻跟进之后呢，韩寒也发了一个长的微博，因为韩寒也是80后。按说呢，在韩寒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算是很成功的一个80后的一个代表了，但是有了胡伟伟出现之后，有更多的80后创业者之后呢，韩寒好像也被这样的一个光环慢慢的遮住了他原本傲人的那个成绩。但是当然这也依然阻挡不住韩寒的才华，我个人还是很欣赏韩寒的，不管是在创作上那还是在后期做导演，其实他慢慢的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个风格，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被推崇的。那韩寒呢发了一个长微博，就说不光光是在贩卖焦虑，而是在制造恐慌。就是因为胡伟伟被传套现15亿之后，这种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啊，抛弃体从这个水面上浮出之后，浮出水面之后，很多人都在用这种抛弃体在说事儿，所以韩寒就看不过去了，他就站出来说，你们这是在制造恐惧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时代一直在发展，我们也在感慨时代发展太快了，焦虑确实是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这到底是一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就是我们这期职场有高招要跟各位分享。所以想问一下大家，面对抛弃体，你会感到焦虑吗？抛弃体，你会不会感到焦虑？其实说这个话题呢，我个人也是深有感触。说到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有这样的情绪，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用一个词儿来概括自己的情绪，就是焦虑。你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们上学，就是现在上小学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记得我外甥女儿有一次我在录音间录音，她在画画，哎呦，我那天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在录一句话，后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这个很糟糕的状态，我就把话筒关掉。我说哎呀，我说宝贝，你看小姨多可怜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她只是1年级的一个孩子，她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话，她说小姨你有什么可怜的，你又不用上学，你又不用写作业。就是在一个只有7岁大的孩子的面前，他觉得你的焦虑，成人的焦虑都是完全可以不屑的，因为对他来说每天要上学，有大量的作业要写，那个才是真正值得焦虑的事情。所以你看，其实在很小的孩子心里他就已经有焦虑了，只是没有被我们成人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概念化。那我们在上学之后，不管从小学到初中，还有到最焦虑的那个阶段，就是高考阶段，我们都一直处在一个焦虑期。那我们在高考的那个时候，可能到高三考完试的那一刻出门之后，最后一门考完，有很多人选择把书扔掉，有很多人选择大哭一场。我记得我很清楚，那天考完英语是最后一门，那天正好天下雨了，我家人拿伞来接我，我都没有打伞，我从考场冲出来那一刻我嚎啕大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那一刻我的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其实我仔细现在回头想一想，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焦虑，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了能考上理想的学院，然后你在那个阶段不吃不睡不眠不休，然后甚至家人都陪着你这个点灯熬油，那是一个非常焦虑的而且漫长的过程，可是我们都熬过来了。那场嚎啕大哭之后，释放完所有的压力之后，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崭新的。那一场下雨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因为我原来很讨厌下雨，很喜欢的就是朗朗的天气。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焦虑过后未必是一件坏事，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各位有没有特别焦虑的时刻？我们也愿意听听你的声音。其实今天呢， 实话实说，各位朋友，我是特别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啊，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0:10，为什么高丽你一直在喋喋不休啊？你今天话好密啊，能不能让我们听听嘉宾的声音？哎，那大家可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切一下我旁边啊，我的旁边还有我的旁边的旁边，现在都是没有人的。那因为今天这个临时有一个突发的小状况，我们的嘉宾呢不能按时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要把这个一开场的这个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我，那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主持人，作为职业主持人，你要面对的所有的情况啊，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如约如期如愿的把你自己的想象的这个内容完成。那面对这样突发情况的时候，也是考验一个主持人能力的时候。那能力好坏另说了，但是首先你都要把这个场子撑起来。所以我一开始是挺焦虑的，我接到嘉宾给我发来的微信的时候，我是情绪是很负面的，但是呢要给自己30秒的时间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告诉嘉宾说不要着急，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其实心里已经不知道骂了多少遍了，这就是你要保持时刻保持一个职业的职场状态，这是一个基本的素养。所以呢，如果各位现在正在锁定一直播，正在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各位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正在焦虑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你信得过，让我来为你答疑解惑吧。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是说，高丽姐，我一直听到一个说法觉得特别俗，说是之前张泉灵在一次演讲当中说的，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喜欢这句话，然后现在就出现朋友圈又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样的说法被刷屏。抛弃体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忧虑，抛弃体的出现也反映了我们现代人普遍的焦虑。原来我并不觉得这个事儿是很焦虑，但是听到这样的词听多了我也觉得焦虑了。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情绪不是主观带来的，而是这个客观的环境带给你的。我们经常就说你可能身处其中的时候完全不理解，说为什么大家都是一个高节奏的，为什么大家对任何的一个事情都显得那么的敏感。有的时候这样的环境慢慢它会带给你一些负面的东西，那这个负面东西就让你慢慢的不安，慢慢的浮躁，慢慢的这个心无所属，心无所依，其实这都是一个焦虑的一个反应。我特别认同这个朋友，就是他完全想树欲静啊，但是风不止。他其实想活在自己的那个宁静的小世界里，他不明白为什么人这么矫情啊，哪来那么多焦虑的事情，而且现在还被大而化之，觉得同龄人都抛弃你了，哪儿那么多抛弃你的同龄人。我经常会给自己一个心理的一个舒适区，这个舒适区是我自己找给自己的，就是有的时候尤其我在的这个环境，我所处的这个行业，我身边我的人脉资源，有的时候我经常会不时的不由你的往上看，我会抬头往上看，说哎呦你看谁谁谁比我过得好太多，哎呦你看谁谁谁人家事业现在在一个上升期，哎呦你看他的家里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到的都是别人让人艳羡的那一面，我经常会抬头看这些。等慢慢的成熟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了，你的心智成熟了之后，你跟家人的这种粘合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学着往下看。等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你过得那么如意的人其实有很多，远远高于在你上面的这些人这个基数。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就会突然有所缓解，就是所有的焦虑都不可能称之为焦虑的，因为你会发现有太多的人他可能还处在一个比你更焦虑的一个阶段。那往往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自我调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用我给各位支的这招，就是如果在你特别焦虑的时候，不要再往上看，不要再看某某某比你在某一方面过得更好，做得更好，适当的往下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还不如你。说到这儿，各位会不会觉得我们的节目特别像一档夜话节目呢？特别像我们频率的总监吴周彤先生啊，很长的一段时间打造的一个让很多人认为是广播的王牌节目、经典节目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在 夜色阑珊的时候要给自己心灵放个假。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在你的生活现在工作还在一个高度运转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今天呢，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焦虑的话题。各位，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焦虑期啊？你觉得这个焦虑是暂时的、片刻的，还是它会伴随你很长一段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接下来呢，就不妨拿一些数据来说事儿啊。我们来给一些概念性的一个统筹，就是百度百科是这么来界定焦虑的：焦虑是人类在和环境做斗争以及生存适应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基本的人类情绪。焦虑并不意味着都是有临床意义的病理情绪，在应激面前，适度的焦虑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它可以充分的调动身体各脏器的机能，适度的提高大脑的反应速度和警觉性。只有具备某些病理性特征，同时对正常的社会功能造成影响的时候，才能称之为病理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注解，我们把它一言以蔽之，就是焦虑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位置，它并没有对你的心智产生太大影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一个职场态度。因为有了焦虑，你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才会让自己的工作在一定阶段一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呢，是焦虑带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影响。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人的创业经历，就是季琦。如果大家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的话，如果你是经常旅游的人或者经常出差的人，哪怕你不旅游不出差，你在你的城市也一定会看到他旗下的一些酒店品牌，因为他被称作是中国的酒店教父啊。季节的季，王琦琦，就是季琦。季琦呢，他的创业经历非常的传奇。他是唯一一个在十年的时间，把三家上市公司送到纳斯达克去敲钟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听过这个人。我为什么刚才在讲焦虑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季琦？季琦呢，我们看到他现在取得的这个成绩，因为他是66年生人嘛，就是还是一个事业攀升期，人到中年正是一个男人打拼事业的黄金期。但是他其实出身寒门啊，家庭并不富裕，他是祖上三代呢都是农民。所以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都有一个愿望，说希望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那季琦呢，当时就是被委以这样的家庭的重托，所以在学习上呢，他也是先天本身就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季琦打小学习成绩就特别好。所以就是因为成绩好，19岁他考到了上海交大的电力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电力系。然后呢，在这个电力系学了一段时间，又因为学习好，又考上了研究生。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他在上大一的这个阶段呢，他就开始学习这个计算机的编程。也是因为成绩好，他利用计算机编程这门手艺，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00美金。他用这10000美金去美国留学。当时看到美国的这个发展环境，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影响人类，它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回到国内来创业。创业之后呢，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同样都是海归，他请几个朋友吃饭，他组了一个饭局。那这个饭局里面呢，就有后来的携程四君子。他就把三个在互联网上面有非常前卫的认知，包括在互联网上被称之为神童的三个人组到一起，然后又把一个搞财会非常精英的人组到一起。这个呢，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携程网的最开始创业的这个团体，叫携程四君子。 这四个人在一起打拼，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让大家看到了啊，原来我可以出去旅游，我订酒店、订机票是可以用电话的方式、电脑的方式来解决原来所有的问题。他们的电话接通率最后达到了100%，好评率呢也是98%到100%之间，这个数据在徘徊。就是在这么好的数据之下，就是在携程发展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季琦被踢出了携程的班子。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幕啊，坊间有太多的这个传言，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一般这样的情况我不会去妄加断论啊，我不会做任何的评论。但是对于季琦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事儿，他被踢出来了。他作为一个酒店教父，他作为创始人，他被踢出来了。那好，踢出来没有关系，我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慢慢的，他就在这个酒店的这个行业当中找到了一个用更好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因为之前他们做携程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大家的留言说啊，这个携程什么都挺好的，就是他的这个在携程通过他来订的这个酒店的价格都比较高。后来他又发现一个网友出了这样的声音之后，所有人都在跟帖，都是认同的。然后他就背着他的行囊，拿了一个笔，拿了一个本，就开始睡遍了上海的所有的酒店。他跟人家酒店的大堂经理啊、店长啊，还有服务人员去聊天，他来了解一个酒店合理的构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呢，这个季琦就发现，想要把一个酒店做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让这个酒店更舒适，之后就有了如家。如家起来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哎，好像花并不大的一个价钱可以住一个比较舒适的酒店，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如家遍地开花。结果又是在事业发展的最好的阶段，他又是一个创始人的身份，再一次被踢出了如家的团队，两次。你知道一个人经历一次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会依然心怀斗志。如果换作是我，我就在想，我经历第二次，我一定会怀疑我自己，一定是什么地方做错了，而不是说做的不对，一定是做错了。我们的方向可能不一致，那我可能会认同你们。但如果说两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换作是我，我一定会怀疑自己。可是季琦呢，在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再听到季琦的消息，大家都说，哎呦，这小子玩完了啊！你看这个风光过后啊，已经风光不在了。可是他又卷土重来，他又在消沉的这段时间，他又完全的去把自己的无限的强大起来，他又开始带着汉庭重新回归到我们的事件当中。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在说，你这个汉庭能做成什么样？这个时候已经有七天了，有如家了啊，再好一点的，比如说有锦江，你怎么样去和这些酒店抗衡？后来他就在所有的缝隙当中找到了一个适合汉庭发展的一个空间，一个区间，就是我要把汉庭做的相对于如家更高端，那我相对于锦江呢，可能更平和、更亲民一些。他总能准确的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定位。那比如说如家，你要发展，你是开这个10家店，那我汉庭我就要开24家。锦江的装修的周期是90天，那我就要要求我的施工单位60天就要装好一个酒店。所以他就要不断的在打一个速度的一个概念，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好像这个招还是行不通。因为在3-4线城市，200-300的住宿标准对于很多人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紧接着在一些城市这个开始了汉庭的闭店潮，就是猝不及防的，你没有办法去维系自己的这个团队的时候，你就只能让他去关门停业了。这个时候呢，他又遇到了酒店业的一个巨头，这位老先生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速度根本不是要害，质量才是要害，你时刻把持住这一点，不管做任何事情，不管你做任何行业，只要把质量做好，你就一定可以做出好的成绩。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收拾了一些心情，他 完全找到了自己应该去的那个方向，他开始给汉庭酒店做最人性化的一些植入、一些接入和顾客的这种粘合度。慢慢的呢，汉庭发展起来了，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综合实力，不管是从规模还是口碑，在一个阶段一举成为国内酒店行业的 number one 啊，当时超过了锦江之星。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状态，最后我为什么在今天要讲季琦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季琦用他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焦虑过后，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是成长，而不是被焦虑打断打败。因为季琦说在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其实他也怀疑过自己，但是怀疑过后他更相信自己。他说，我不可能被眼前的这个情况打败，我季琦生来就是为不同而存在的，你们可以不支持我的意见，董事会可以把我踢出去，但是我依然是全球唯一一个在十年之内把三家酒店带到纳斯达克敲钟的牛人。所以季琦也毋庸置疑被称作是中国酒店的教父。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博学真的可以救自己，我的焦虑情绪终于缓解了，你终于舍得来了是吧？哎，这家伙把我焦虑的，这你要再不来，我就打算讲另外一个行业教父的故事。季琦估计今天得谢谢我，用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把酒店教父的故事，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面对焦虑的时候，如果你用一种积极的心态，一定可以成全一个更不一样、更成功的自己。好点没？ 我就喝死带喘的。 哎，你能把就是把你那个车拦在路上的那个车的车牌号告我吗？你知道我这个人，我报复心特别强，你知道，就让我撑了半个小时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拿他说事儿。 哎，实在抱歉，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时候搞了一个活动 啊， 然后有一位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别热心的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 啊， 他是从长沙过来的， 嗯， 因为我昨天呢，就是本来应该是昨天来去陪伴一下， 嗯 啊，但是我是在咱们活动结束那天工作了。工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五点，所以就是我跟人家约好八点半，我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就是我根本就没起来。这个是在我过往的人生这个经历当中是不可能的，说跟人家约好了，说八点半要陪人家吃早饭，但是没有到现场，所以呢，我就这个今天哈、 就等等， 对， 我就想问一下。我问的是今天早上事儿，这怎么从大前天说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有关系。你看， 不听了， 广告时间， 不听了，好吗？无论如何，咱都不听了啊。听到的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是更焦虑的事儿，你还不如不来呢。是的，大家没听错，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大圆圆伟他又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焦虑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大圆来说是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刚刚跟他一起经历了都足以让我们焦虑的事情。 是的， 可是呢，这个就是你身在职场，你经历的多了，你身上的茧子慢慢就多了，这个茧子呢就让你忘记了疼痛，忘记了那个就是磨成茧那一刻带来的那个酸楚，就可以让你化茧成蝶。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焦虑的话题，大圆儿其实也可以梳理一下，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焦虑，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焦虑是可以让你化解的。那在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过你自己的经历你可以跟各位聊一下。所以你看了一些时间，你敢想象吗？我一个人撑了半小时。今天哎，各位一直播的朋友，我们共同见证一下啊，见证奇迹的发生。说吧，今天这期节目给我多少钱？50那个事儿肯定打不住了， 就是60。 60输定了， 输定了。60一下找10块钱， 别呀、 大方。 55吧，就55。 别了60， 55吧，55成交。哎，我在菜市场就这么跟人搞个价，你知道吗？人家说是10块钱2斤，我当时就一直跟人说，我说你别呀，1斤，人家10块钱2斤，姑娘。我就没概念，你知道吧？我就觉得那个二对我来说是多的，别10块钱1斤。我先生在旁边，我要不来，今天咱家不得亏成啥呀？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焦虑的话题。我们稍后呢，请大圆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包括他对焦虑的看法。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还有就是在蜻蜓。 听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广告之后，职场有高招，我们再回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元儿啊。问一下大元儿，今天焦虑吗？ 非常非常焦虑。就是我头一次啊，这个就是在这个2018年是遇到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总共遇到了3回被堵在，就是直接我车开不出去了。 但是就是这种直接影响到，比如说马上要开始的工作，像我们今天这种直播的，算是第一次吧？ 对，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那你今天在路上有没有为此感到深深的焦虑？ 非常焦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周的话，我可以都来。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彻底焦虑了。我不是焦虑的问题，我抑郁了。我告诉你，就还是我的那句著名的口头禅，你就说你哪天不来。啊，你或者你告诉我你哪天来，我接下来我都肚子疼头疼，那哪儿都不舒服，我告诉你都要请假。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种焦虑的情绪现在正在引发所谓的抛弃体。那也这种抛弃体呢，让韩寒包括很多人看来，就是不只是在制造焦虑，而是制造恐慌。你觉得韩寒这个说法你支持吗？ 我觉得啊，就是一定层面上我认同他，就是他确实是在传播一种焦虑，但是你说到没到他恐慌这种程度，我至少在我这个中年年龄段的这个朋友圈里头没有发现这种 没有人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恐慌， 就觉得 有人觉得焦虑吗？ 焦虑是普遍在这个年龄，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周遭的这个朋友啊，年龄都跟我差不多，要不然就比我略长一些，这个年龄段呢，事业处于一个上升期，承上启下，那同时呢，上有老下有小，它属于一个高负重的高超负荷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所以焦虑我把它当作日常。 你其实这个焦虑来自于自身， 啊，自身的家庭、自身的工作带给你的，你觉得这种焦虑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就生活的常态， 或者说时代， 嗯 啊，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玩到抖音，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最近又不那么流行了，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产品的迭代，然后或者是流行哪一本书或者某一类的这个观念，包括最近在热议的经济圈在经常热议的这个区块链，你会发现去年在大家在热议的是 AI 人工智能，再往前可能是这个VR 虚拟现实，你会发现在不停的这个 在更迭概念， 更迭概念， 对， 同时呢就是你身边的一批企业通的一下起来了，通的一下又落下来了，就是这个连渣都不剩，所以就是你周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这个变化太快。那么变化太快的话，对于自身的这个调节能力，你就要这个气喘吁吁的才能适应它，才能是岁月静好。就是你得这个奔跑的速度才能跟随了这个时代的脚步。那如果说你停下来的话，或者暂缓下来的话，你等于有一种被抛弃感。 所以这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是大圆，因为你自己现在做创业公司，你会有这样的焦虑，还是说就是作为同龄人，你身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焦虑？因为就包括在之前看到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过焦虑，我觉得这焦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生活琐碎带给你的焦虑。而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焦虑点，就是抛弃体，就是你和其他人在对比，你的同龄人已经那样了，你还这样，你会有一种焦虑。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产生焦虑吗？还是你觉得哎都不如我，我不值当焦虑？ 就是我觉得在处在我这个年龄啊，这个可能每个年龄的这个自我定位是不一样的，处在我这个年龄段，这种就跟同龄人的对比带来的这种焦虑应该不要太存在，就是可能有一点儿，但是也就是呵呵一笑，就是在这个年龄他已经有清晰的这个人生定位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给自己定的这个赛道或者是每一个节点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它定位就是快消品，我今年出一个雪糕我这个夏天要爆款，可能秋天它就不见了。但是有的人呢可能给自己定位的是这个百年老店，我这个五年或者十年刚起步， 对，给自己一个周期，允许自己漫长的成长。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与其说是同龄人，比如说我们看同龄身边很多这个公司已经做到很高的估值了，或者是已经上市了，或者是王健林所谓的这个小目标已经很早很早就实现了，所以但是不重要，给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比如说我吧，我给我自己这个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今年我要干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达到我这个工作设定的目标，但是我给我生活也定目标了，比如说健身，比如说对家人的陪伴，还有尤其对两个这个小姑娘对他们的教育和辅导，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就你给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个定位，或者是说给你的工作的这个有一个定位了，那你的时间分配一定不是唯一，所以呢你可能我的这个工作目标就会因此而慢下来，但是不要紧，我知道我这个卡位和方向，这是对的，我持续努力，可能要别人的话可能三个月就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选的这个赛道会比较宽广，比较漫长，所以我不着急， 所以这个是相对成熟的一种看待焦虑的一种方式，那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八二年的跟你同龄的胡伟伟，被套现15亿，所以大家就是才会有韩寒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回应啊，就是所谓的抛弃体，为什么就是大家会把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来和自己做对比？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就是很多人会负面的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很积极的来看待，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我无欲无求，我就云淡风轻，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他也不会有焦虑， 啊，当然 会有，会有， 也会有吗？ 会有。 云淡风轻的人，他真不会有焦虑，就是他，我是说他心态上的、心智上，就把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得很淡的人，他一定是不会有焦虑的。前提是你要是这样的体质，你要是这样的人，比如说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我的父亲 就是他 高老爷子， 老爷子， 老爷子一辈子云淡风轻， 嗯， 旁边的人都替他着急啊，就他自己不着急，我挺好。就是他到现在，就是你在看他和他30岁、20岁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的生活挺好，他很享受。那除非是我们都像老爷子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一个心境，可是多数的时候我们做不到。那你做不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自己想这样，就是我说树欲静风不止，周围人会觉得你不求上进。所以我说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和周围人的这种对比，你觉得被抛弃了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断向上的一个动力，其实它也是一种隐形的促进你生长的、成长的、进步的一种动力。我会这么看焦虑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像 老父亲， 我觉得像这个 还是我、 就是、咱爹这样的，这个云淡风轻的这个老人家，有很多，就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老爸，就是我现在看我老爸60多岁退休的这种状态，和他当年这个正当年的时候状态差不多，就是。老头儿依然是这个自娱自乐的那种方式做个奥数啊，对，当年是做一个算术题，现在开始就是钻研奥数。你说他有什么这个说我要这个参加一个什么考试的不是，他就是觉得以此为乐而已啊，或者是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他也是就起早贪黑呢，他看这些书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 没有企图心， 没有企图心， 就是一种爱好， 就是爱好，就是喜欢起早贪黑看书，而且愿意标注它，愿意去深入的去研究它这样的人就是风轻云淡，他一般都是属于专业岗。 没错 啊， 你刚才说的这点突然提醒了我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一个特别焦虑的一个时期。这个焦虑呢，就拿看书这件事儿来说，我原来因为也是受父亲影响，我从小爱看书，但是原来看书包括我坐飞机就是翻杂志翻书，都是一种就是把这个当成我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种伴随。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现在是为了看书而看书，我觉得我再不看书的话，我很多知识的更迭我是跟不上的，我觉得我会这个和别人谈论起来我没有足够的资本，就是我的这个职业不允许我不看书。你就知道带着特别强的目的性去看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焦虑的状态，而我觉得这个状态是特别负面的、不好的。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是有目的的，那这个爱一定是不单纯的，你一定会被他伤到。就是我是这么来理解我的，你明白我在点你，你明白了吗？你不要那么目的性强的跟我在一起，我不买这套， 就是就。就是高丽他不喜欢这个目的性极强，但是呢就是我可以把目的性极强就是理解为目标感极强。因为我做任何事情的话都是有一个安定的一个时间。可能这是从小养成的。可能是我爸爸他是一个这个生活上比较风轻云淡的。但是他在教育我这方面，就是可能他是在用一种互补的方式再去教育我。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风轻云淡的这种生活状态，但是他在教育我的时候就是你每一个时间节点都要完成你的学习计划。然后会给我讲一些，很小的时候就会给我讲一些关于人生的。 那爸爸的这种方式不会让你焦虑吗？ 在很小的时候会焦虑，而且活得会特别拧巴。但是就是甚至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会质疑我爸爸说，同样的同龄的女孩她活得那么轻松然后这个就是享受着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这种慈爱。当然我妈这个属于对我就不属于慈爱，这属于溺爱了。但我父亲对我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可能在80后这个年龄段不见得每个女孩子，就是大多数女孩大挨过打，但是我是挨过打的。我是这个这个我们的那个调色调色嘎的用调色还要打过的。 天哪， 对，实际上 打的少吧，还是我觉得 就是我是一个小的时候基本上天天挨揍的一个人 都是爸爸 都是我爸带、哦、我妈 这还真是挺少见，一般女孩子爸爸疼爱更多一些。 对，但是就是你知道这种这个拧巴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我会越来越的像男孩，他实际是在像、嗯、教育一个这个调皮捣蛋的一个男孩一样再、 哦、 去教育我。 那我明白了，其实就是父亲小时候对你的这种教育，你因为过分的严苛， 嗯， 他是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你上学那个阶段会让你比较难挨，但是现在等你踏到工作岗位，然后现在自己成家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会受益于父亲小时候给你， 是的， 反而在我们认为该焦虑的年代时期你没有焦虑， 是的， 因为这些东西压力对你来说都不是压力了。 对对、嗯、就是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就是心态极好， 嗯， 就是极其豁达啊，就是可能传说当中的格局，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各种委屈给撑大了。 哎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哈，你就前面说的夸咱爸的，我都认同、嗯。你就夸你这轱辘，我就不认同。 嗯， 那就天天的，就是五十八十的，就那么扣着，这谁受得了啊？跟我这就没有大格局。 你说就是这个可以塌下脸来跟你谈价钱的人，这个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才会无敌。 没错，其实我为什么就说到这个焦虑这个事情，更多的。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焦虑、嗯、我为什么当时跟大元儿我们确立了这种合作关系，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处在一个事业的焦虑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一档是我并不擅长，虽然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并不是我最认为最理想的一个职业状态。那个阶段呢，我就觉得我如果再这样下去，再做上几年，我本来优质的一些我的特质那就废掉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大元找到我，其实就是适时的出现，打破了我那个焦虑的状态。因为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访谈的一个直播节目是我的所长，所以接到了这个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事情比原来多了，越来越琐碎了，可是你那个焦虑的情绪反而少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自我调试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是前提，是我们跟自己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抛弃体，就是你会发现同龄的环境，同龄的人都在抛弃你的时候，会让你带来一些不安，带来一些焦虑。比如你刚才说小的时候同龄的孩子都那样，为什么我这样？我再给你列几个抛弃体啊，这是知乎的网友总结出来的。溥仪、三岁登基，就是你的同龄人就在抛弃你啊，你看你愿不愿意这么去想这个事儿、还有这个骆宾王七岁写咏鹅，你的同龄人抛弃你。莫扎特八岁作曲啊，这个孙权九岁，这个咱都不说了啊，出使荆州，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儿，我们也不多做定论。还有就是甘罗十二岁当宰相，王俊凯，咱们就说点咱们近的人，十七岁身价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霍去病十八岁当将军啊，同龄人抛弃你。奶茶妹妹23岁身价500亿，同龄人抛弃你。项羽这个咱也不说了，24岁同道大叔28岁套现1.78亿，扎克伯格34岁跟你的年龄相仿，身价4000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马化腾47岁身价3000亿，你的同龄人抛弃你。比尔盖茨60岁身价5000亿，李嘉诚90岁身价2000亿，这都是用年龄段来说你的同龄人抛弃你。那现在大元，我就是把这个知乎网友创作的网络抛弃题放给你，放到你眼前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对比，心头为之一震吗？ 没有， 还是觉得离咱们太远了，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比就在于就咱俩差不多，然后你突然间暴富了啊，我心里都会颤一下。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本身差距就特别大，这完全不构成这个竞争。 对，因为我从来都是这么觉得，如果这是我身边的人，他会给我带来这种焦虑感。但如果这人就天高皇帝远，跟我一点关系搭都搭不上，扎克伯格我只知道他媳妇儿是华裔，就这一点我能搭上，其他的我跟人家怎么搭？ 对。 对吧，就是他会说两句中文，他来过中国就跟我有关系吗？就是你34岁那又怎样？ 是的， 马化腾也许他听过我的节目吧，但是我并不认识他呀，所以你几千亿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 对吧？ 对， 然后就看我都说得出汗了，其实我还是很在意的。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对比对你来说是无感的？ 完全没有感觉。而且就是你知道他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比如说溥仪三岁登基，但是我们都知道 溥仪后面的这个命运是很多舛的、 对 啊，还有包括这个骆宾王，这个应该是后面应该是武则天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变，然后他也因此而被砍头。 对，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不管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都万变不离其中一个定律，就是它有多大的光环，它就要承担多大的压力。 对，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数字和年龄的对比，我们看不到的是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什么。那比如说王俊凯这小伙子才17岁，他17岁也许他同龄的孩子正在肆无忌惮地享受初恋的早恋的这个状态，但是他不可以。 对， 对吧，就是最美好的这个年纪，他该去情窦初开，该去这个在叛逆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都不可以做，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对， 这就是他在17岁身价多少亿带给他的负面的东西，他是生命承不承担他都要去承担的东西。所以你一换位一想，你这样换角度一想，可能这个焦虑感就会好一些。 对啊，而且王俊凯我特别喜欢他那三小只，我都觉得特别可爱。 对，我是挺喜欢那个孩子，那个叫什么就是易喜啊， 易烊千玺 啊，易喜 易烊千玺 啊，易烊千玺、 啊、 我还挺喜欢那个孩子、长得挺可爱 啊，我都很喜欢。还有王源、 哎，你觉得就是两个中年油腻女人聊一个小鲜肉，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合适吗？我觉得特别不合适。 就是我喜欢他们， 他们宁可不愿意我们喜欢他们。 但是据说他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妈妈粉和阿姨粉。 因为确实是三个很乖的小孩。 对，而且就是很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足够阳光，他会有一种治愈系。但是呢，就是你会心疼他，你会觉得这个年龄本应该这个撒欢去玩， 对 啊，然后这个 他们就是叛逆期的小孩嘛， 对，然后但是他们依然是那么乖顺，那么可爱，所以就是一种楚楚可怜。 哎，你说咱俩聊这轱辘，我们的这个流量会不会被带起来？就是他们 TFBOYS， 你看咱们俩谁的目的性比较强？ 那我现在我男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必须有这样的压力，就是我们的数据一定会被带起来。所以 我坚信一下吧， 坚信啊。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同龄或者这些时代给你的这种类比不足以让我们焦虑，那其实真正我们有焦虑感的都是自身或者家庭或者自己事业带给自己的。那大元，你现在处于一个让你最焦虑的一个事情，现在说起来你觉得会是什么让你很焦虑？ 我觉得就是团队，就是始终的话，我觉得方向是很确定的。然后这个当你方向确定，然后我这个背书比较好的时候，实际钱是不是问题？但实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方向已经确定了，然后我的钱已经到位了，那我是否能够有人帮我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因为做公司啊，它不是做个人，不是单打独斗。因为我们做传媒的人经常习惯于自己去单打独斗，但是做公司呢，它确实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系统作战，所以每到一个这个节点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跟上了，有的人跟不上，所以面对跟不上的人，你要怎么去处理？ 对 啊，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嘛，所以就你可能会，一些这个跟不上的人，那没有办法，那只能是这个我们再给一段时间那种机会，再去磨合一下，可能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不管是哪个年龄，3岁的溥仪抛弃你，17岁的王俊凯抛弃你，或者24岁的这个谁谁谁抛弃你，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如果会让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焦虑的一个对象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焦虑感它会一直伴随你。 是的， 因为你首先没有看清自己。我们就说为什么可以让一个人不焦虑，就是我们把对方的成功看待成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你看他17岁可以这样，那我17岁是不是也有无限的可能？他34岁可以这样，是不是我也有无限的可能？李嘉诚90岁了还这样，我是不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就是你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可以这个去追赶的一个动力。但是如果想让这个事儿不成为你焦虑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原始基因的话，你就不要把它看成是可被复制的。 就这些人都是不可被复制的。就像当年王宝强走红之后，说北影门口树上爬的到处都是，就是来外地来北京打工的这些这个农民工大哥。然后很多人都说你们怎么都来了？说王宝强都他原来也是工地上搬砖的，他都成名了，我们也有可能啊，当群众演员成名。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给自己带来一种焦虑。你没有想到只会有一个王宝强，不会再出第二个王宝强。你看去所有的人，包括模仿秀，没有一个是因为模仿最后走红的。模仿秀他也只是说模仿的像，有了一些机会，但没有一个人是走红的。就这个事儿，如果大家把这个看清的话，他就不会成为你焦虑的一个动因啊，你就会觉得他是不可复制的。只是我也会有可能，只是不可能被复制。 实际我是会比较排斥市面上的一些这个所谓这个知识付费，或者是这个一些成功学的这方面的书，就是因为我觉得马云的湖畔大学有一点特别好，他专门研究失败学，就是失败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 没错， 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这个成功的这个商业模式，你会发现你完全找不到它的原型，所以的话，成功一定是创造出来的，而借鉴出来的。而不是复制出来的。 没错，这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经常会主持一些论坛，包括企业家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访谈。我觉得能在论坛上或者是在访谈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自己失败经历的这样的企业家或者是论坛嘉宾，在我看来是可交的人，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他的成功是不可能被复制，但是他的失败的这些经历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启发，他是真正想用自己的方式在帮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去逃脱这种焦虑的状态，也不妨就像你刚才没有来我说的，告诉大家一种方法，适当的把你的眼睛往下看， 对， 看看你的下面有多少还不如你的人，这个也是缓解焦虑的一种很好的办法。 是的， 如果你老盯着别人如何成功，如何的这个光鲜，那一定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虑，而且是没有道理的焦虑。 对，而且就是放低自己，就是你要接地气，日子照样过。 对， 就是你看这个，别管是这个PR 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小扎开着这个飞度，然后穿着牛仔裤，穿着 T 恤，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华裔妻子，就他们过得依然是很平民的、很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把自己放低。所谓的这种焦虑，就是你这个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你掌握不确定性的这个百分比实在太少了，或者我们把它框在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做一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当中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拉出来的话，就是你不可控的东西越多啊，你对这个项目越充满了恐惧，那么你可以把它，有的人比较强大，就是我不确定性，我越不确定的我要去做它，我试试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我就是属于这种人，就是我越觉得这个拧巴的我做不好的，我越要去做它， 如果去尝试了去做了，它就是一次质的飞跃。 是的，是的，反倒我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话，不是逃避，而是敏感。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一旦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他是一种逃避。那么他会循环 就越来越焦虑。 对，就是成功，所谓成功孕育成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胜了一次，我不要去借鉴那个胜利，就是我怎么胜利的，你要把那个不胜利的各种因素罗列出来，我们要复盘嘛，然后下次的时候再去赢得胜利。真的成功它是一个这个循环的过程，但是它借鉴的不是我成功那一部分，是我失败的那一部分。 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如果要给大家支招的话，我个人就是把我们今天所有梳理的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啊，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就是我们不要被不可复制的这种成功裹挟着。就你明知道他的这个成功不可复制，然后你还一直活在这样的思想枷锁里，就会让自己过分的焦虑。所以我个人是 比较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抛弃体，没有谁可以抛弃你， 是的， 尤其是你的同龄人，永远抛弃你的就是我们那句老话嘛，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别人， 只能自暴自弃， 没错。所以呢，这是今天在最后我给大家支的招。那大圆，如果你给各位支招，就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绪，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多看书。就是有的人习惯看电子书，但我在这个时代依然习惯看这种纸质的书。而且在看纸质的书的时候，我会做笔记。我会这个特别拿这个铅笔，自动铅笔在旁边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哪些东西我很确定得到启发的，哪些不确定的。然后还有就是找你所认识的最牛的人，然后找他们去请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放低自己。但是找这个高段位的人去交流。不要找这个，就是你可以在不自信的时候找这些这个可以让你自信的人，但是请教的时候不要请教比你还弱的人。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就告诉我明天你来吗？ 我考虑一下， 我明天有事儿。你要考虑我都有事儿，告诉你，缓解焦虑多看书，当然也学会和自己达成和解。感谢各位，明天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